帮主基因，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高宏安呢今天上午很急哦，急忙跑到哪里，新竹市警察局报案，他说自己被跟车了，但自己被跟车似乎比被列为他自然的贪污被告还要紧张。这个选战剩八天了，应该是被列为贪污被告比较短条吧。不过高宏安呢跟柯文哲直播之后呢，昨天晚上又来跟馆长开直播了。好，这场直播呢真的也是有趣了，因为所有的争议哦，想当然呢还是没有讲清楚嘛，那却突然说呢现在的政治生涯会这么样的恐怖，是因为当年握了马英九的手。哇，马英九趴着也中枪啊。好，这下呢激怒蓝营了，高宏安到现在呢还在拉仇恨值吗？现在不是11月了吗？为什么感觉起来高宏安难道像是7月半的鸭子呢？地院委员就说了，真的见识到哦，这个处理成越来越大的危机了。那高宏安的小编呢现在在网络上面搜集舆情嘛，却不小心按了四叉猫的赞哦，被说这下也太糗了吧。不过赵少康呢现在却跳出来帮腔高宏安，说助理不高兴你那时候可以走人啊，强迫助理捐公积金也没有犯法。这下是蓝白价值观全部都扭曲了吗？好，民众党的白色力量呢现在难不成变成了白色恐怖吗？可以看到我爆出跑去恐吓前助理说，你不要把事情闹大哦，不然小心官司缠身哦。好，这样充满威胁性的语气，五分钟的录音档还被助理录音作证。那么柯文哲跟高宏安呢直播却还可以高喊集中选票要来守护台湾的民主。柯建铭就说了，这样的新白色恐怖选后呢就应该让他从台湾政治里面消失，让台湾有安心可以依靠的力量。那可以看到陈时中呢在今天是回访了台北，晚上呢将跟小英总统来到士林北投来开讲。不过现在有抗中保台呢又变成了台北市选战的交锋议题。好，包括了陈时中呢过去到中国人家是做正常的医学交流，那蒋万安这边呢却拿来大做文章，陈时中说抗中保台是理性不是挑衅，就连黄珊珊都纳闷，那国民党去中国交流的不是更多吗？难道蒋万安通通忘记了吗？甚至忘记了自己爸爸在中国的身份吗？好，蒋万安没有办法说清楚的矽谷经验，国民党医委会居然还提油救火吗？说陈时中哦没有办法理解底层的人生，但是如果说到底层哦，肯定是轮不到蒋万安说话啊，因为就连曹新成都说蒋万安是一个不会做事的人。陈时中呢现在推出了最新影片，说当时呢柯文哲说是要封城，但是呢身为指挥官的陈时中稳如泰山，而谁又是那一只笼子里面被喂养的小白兔呢？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哦。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齐清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齐清好，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林静怡。 齐清好，大家午安。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 齐清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网红四茶猫。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高宏安在昨天呢被列为他自然的贪污被告了，但似乎呢今天心情不受影响哦。昨天晚上呢还跟馆长一起来开直播合体，有说有笑。不过呢今天讲到了有关于案子的事情，他又跳针了，说哦一切到司法处理啦。但没有想到上午呢居然去警察局报案了，说什么呢？自己被跟车了。我们带你快来看。 畅谈交通政见，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看起来心情不受影响，但近期遭检举涉嫌诈领助理费以及挪用公积金。北检17号下午完成分案，高宏安和他的男友都被列他自然被告。 北检的分案，这个是侦查程序当中的一个正常的事情，其实大家不用过一些。 就是有得到那个市长奖，我还跟马英九颁奖，对、okay. 当时有握的死亡之握，所以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影响到现在的政治生涯这么的可怕。 高宏安坚持无罪推定，第一时间上馆长直播还推都是马英九的死亡之握，只是吹哨者向调查局告发是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名目。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要求他别再逃避。 全台湾在看新竹，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刚会是压倒民众党的最后稻草。 直白说到，高宏安若真的涉贪，最终恐成压倒民众党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涉嫌诈领助理费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程序，柯建铭也大叹高宏安因诚实为上策。 高宏安现在引发官司的问题，事实外我有三步。第一个，不宜多说，也不再评论，也不再指点迷津。 王宏四叉猫近期也接连收到高虹安前助理的检举，17号提到民众党支持内部人接弊条款，却要求 A 助理公开真面目。有趣的是，这则贴文高虹安也按赞，小编一个动作引发讨论。365黄金城魏文轩 SNG 小组台北报道。 好，高虹安呢今天上午来到了警察局报案，说自己被跟车了，但是面对一些助理费的争议啊，公积金的争议啊，完全都没有讲清楚。而且现在事情更大条的是，高虹安怎么还不紧张呢？好，今天早上呢被问到争议，继续跳针回答，但重点来了，他现在跟男朋友呢两个人哦都被列为他自案的贪污被告。我们要请教任俊哥，因为现在案子呢已经由黑金专组的检察官侦办，那看起来呢很快就会传唤了。但没有想到今天柯文哲说什么呢？好，昨天柯文哲就说，哎呦怎么动作这么快，诶，这句话有所意涵吗？难道就是要扯国家机器吗？但重点来了，动作不快才有鬼吧。 我先讲啊，就是因为高安今天早上说去报案，说他被人家跟车啦，因为他也不确定人家有没有对他什么意图，看起来也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我们讲，就选举到了，其实大家真的就是理性一点啊，不要有这个所谓的不理性的行为。不管你这是真正动作上面的，还是言语上面的这种所谓的暴力跟言行哦，我觉得大家都不赞成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我们回来看今天这件事情哦，您刚特别提到说，因为高虹安最近的争议真的非常多，而且这个争议其实老实讲哦，我不认为这个跟，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你就是因为选举才被打，那所以呢，他如果不选举这件事情，就大家就装作没看见吗？那以后就不会被发生吗？我其实反对这种说法。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被检讨是他在担任立法委员的这个期间里面，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合法？甚至我现在都不敢用道德观感这件事来谈啊。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你可以跟他谈道德嘛，那看起来他没有要跟你谈道德的层面，他就是你要就是来跟我讲法律。所以这件事情，你看按照高虹安的说法，都是说啊，那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司法检调了，所以他也不愿意再多谈。那问题就回来哦，你刚特别提到柯文哲讲说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哦。我举两个例子告诉大家讲说，以检方侦办的动作来说，这样算快或是不快？不算快。高虹安的事件其实已经争议到现在非常久了哦，而且到了现在才知道，就是说，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北检已经开，就是用，而且用他自案哦。那到目前为止，老实讲啊，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高虹安被列为被告的这件事，我是比较质疑啦。为什么？因为如果就他自案来讲，就表示说他目前还没有犯罪什么的，那些还不够很明确，所以理论上来讲，我们对相关人等，我们称呼叫做关系人，我们并不会用所谓的被告来称呼他。通常都是到侦知案了之后呢，我经过传唤完了之后，我确定说，我检察官认为说你确实有触法的疑虑的时候，我才会有身份上的转换。好，那这是一个。那而且在法律上面，如果基本上被称为被告的时候啦，就是说你应讯或怎样，你是可以带律师的。如果不是被告，你只是证人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关系人，其实你律师是只能到旁边陪。 但他现在看起来不是关系人，他现在是被告。 对，所以我就讲嘛，所以我刚一开始我就讲说，当一听到就是说他被称之为叫做被告的时候，其实我老实讲，我是比较有点你想说，那到底是不是检方已经也掌握了证据，或是怎样哦？可是我刚为什么讲说，我举两个例子来让大家看看，说这个所谓的检方办案快或不快？你记得那个时候中东锦啊，中东锦被质疑讲说他涉有什么杀死案啊，或者什么的，他是10月20号的时候被质疑的。你知道苗栗地检署10月25号就说他们要检报分案，五天，五天的时间。如果是再更往前一点啊 ,2011 年的时候，那时候苏家全被质疑讲说有什么椰林基金会的时候，那时候呢 ,10 月20号被人家提出质疑，你知道吗 ?10 月24号就被说要检报分案，几天？四天。为什么刚刚提到叫做检报分案齁，就是说现在对于外界所纷扰的一些大家关注的重大的社会事项，其实检方可以做一件事，即使没有任何人提告，那我检方认为说这件事情可能真的会有什么法律上面的影响，或者他可能就是社会观众的时候，那这个检方其实基本上可以主动说，那我们就叫做检报分案，不是嘎不抓嘎嘎啦，意思就是我收集舆情完了之后呢，那我们认为说这件事情其实确实是需要有调查的一个这个，那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检方自己先内部先做一个，这个叫做检报分案。可是以高虹安的状况来说，事实上检方有说他要检报分案吗？老实讲，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其实他是已经具体是被检举了。也就是说，当他今天被具体被检，我再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解释哦。如果今天有某某人跑去地检署说，我要按您控告谁谁谁怎么样，而且我检附相关的资料就交给你，结果检方说我不办， 我不能太快 吧， 那不是更怪吗？就是说他势必一定要去，所以我就讲，就是说选举期间，当然很多人会把很多事情作为政治上的联想。我认为，如果今天是高虹安本人，他不是都一直强调说他希望他相信司法会还给他清白，所以理论上汪老师高虹安外领功，哎，赶快调查。我如果真的没错，你赶快调查我，拜托我求你，千万别再拖了。理论上我们应该要这样嘛。就说这是他们一贯过去在质疑所有事情上面一贯的立场。你哪没事情你给人查。 对。 啊你哪没你公情受的话啊你哪些安装就是交给司法 局。刚好还你一个清白吗？ 对嘛。所以我就讲这件事不要把它变成政治。我很反对，就是司法每次到最后都被政治上扯上来。好像就是办，我刚为什么特别举两个，那时候检方就直接就简报封案，而且告诉大家讲说我们没有不办哦，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 但仁俊哥你看哦，柯文哲故意说啊动作这么快，他是要影射什么？那你看哦，现在证人跟证据都有了。证人是你高虹安的前助理，你的证据是谁？林冠年交的，这跟国家机器也没有关系啊。 所以现在看起来其实最少有两个在台面上啦，最少有两个人其实已经具而且是具名的去跟这个所谓的检方去这个去控告嘛。那现在就回来了，就是说刚柯文哲那个说法会让人家质疑讲说，那是不是国家机器又动起来了啊？所以赶快这样。所以我刚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的来由讲清楚，就我们现在对于检方侦办来讲，当然第一个啊，你自己可以去安宁控告啊。你们民众党不是也去给人家安宁控告说什么啊，那个什么助理啊什么的 ,A 助理你赶快出来赶快露脸，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要去把人家那个去举发你的，然后你要去把人家把他要挖出来，好像要把他就公审这样。那我就讲啊，那如果按照柯文哲，如果按照你们民众党的说法，那是不是检方最好就赶快给你谋办哦？不然人家也会质疑说啊，怎么办这么快？就不要用每次都用个别的事项去把它延伸成为好像让大家有那种影射跟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那就真的非常糟糕。 而且林义士那个时候案子也是从特他自案开始的嘛，所以很多人说啊，他自案，因为包括今天高虹安就说还没有具体事证啊，我又不是怎么样啊，还没有被告啊，怎么样之类的。但你看哦，林义士那个时候的案子，他也是从他自案开始办的。 而且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因为现在是有人具名，就最早林冠年他也跟人家讲说，他就把手上有的东西交出去嘛。林冠年有跟我们说他交什么吗？没有啊。包含那前面的说有助理什么也把资料都交出去，所以现在检方到底掌握到多少，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检方也不会现在来告诉我说，刚刚有你讲哦，给西瓜张他选择 A B C D E F G， 他没有这样嘛。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就让他回归单纯了。我就讲了，就是说我相信对于高虹安来讲，还有高虹安助理的，如果按照高虹安所说的说啊，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都是助理他们决定，他们也不希望被污名化吧。如果这件事情永远都没有一直在卡在那个地方，就是大家也不查不干嘛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对他来讲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 好，不过高虹安这边呢倒是有一些动作，我们要请教一下四叉猫，就是呢他的现任助理接受了新闻媒体的访问。好，我们现在看到两部分哦，这个前助理呢也有接受访问，现任助理有出来做访问。那现任助理要出来干嘛呢？当然是要来帮高虹安澄清的。好，他里面就说了，我自己的薪水从来没有回缴过，我们同事们自己知道，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他说呢，他在立法院工作将近两年，没有遇过薪水要回缴的情况，但他也强调，每一次开会呢，就像面对教授，皮要绷很紧。只是老板这么样的严格哦，怎么会想要出来面对镜头呢？难道是高虹安受益呢？他就说，我们想要出来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呢，目前国会办公室的运作跟过去运作有太大的落差了，所以想要出来澄清，而不是受了谁的指使。好，他反而指责这个之前来爆料的这个前任助理说，哎呀，因为这个前助理呀，他自己请假请太多了，他在任职期间的请假记录确实把他不用扣薪的假给用完了，请了比较多的事假跟病假。如果这件事是假的话，这是要来戳的意思吗？但是就您的了解，你认识这个助理哦？ 认识，他才刚告我完，我没多久。我跟你讲，新仇旧恨，我一个来讲。 赶快讲出来。 我跟你讲，就是昨天这个就是某台的新闻啊，他就报道了一位助理嘛，然后他有提到几件事，就包括说他已经在那个立法院工作满两年了，然后呢，就是说他没有遇过这种什么薪资上缴的问题，然后就这整篇新闻就是一个帮高虹安洗白冠老板的那个业配文。但是呢，这个新闻一出来了以后呢，民众党团那边就有内部就一堆人跑来跟我爆料，他讲说，你知道这没露脸是谁吗？就是上个礼拜。 你说现任助理跑来跟你爆料，还是以前的助理跑来跟你爆料？ 我跟你讲都有，大概五六个跑来。 所以代表他们现在里面还是有人觉得说高虹安这样做。 而且我跟你讲，他为人很糟，为人糟才会新闻一出来，一堆人就跑来跟我爆料，就说这个就是上个礼拜，他虽然说没露头，但是他就是上礼拜告我的那一个。对，然后所以我跟你讲， 他刚刚不是有提到说那个 A 助理的师德吗？ 对， 说他怎么请假？我就觉得说啊，你批评人家师德，那你一堆前科你怎么不讲？ 嗯， 你一堆前科出来护航，然后护航说人家是有师德问题，我就觉得要来比是不是？你因为他的本名在那个司法院判决书都是公开的，一堆前科可以 查。但重点是他说我的薪水从来没有回缴过，意思是说高鸿安办公室没有叫我们的助理要回缴薪水吗？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其实故意把事情那个混淆视听，他确实在立法院工作两年，但是他是挂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助理，这不一样哦。他是两年前开始挂那个民众党立院党团助理，然后领的是民众党立院党团的薪水。 他不是在高鸿安的办公室吗？他根本不需要上缴吗？ 对，他根本不是挂在高鸿安办公室，而且，但是我要先说一下，因为我今天早上跟一些助理们聊天，就请他们给我一些那个高鸿安办公室里面的赖群对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个原信助理就袁康介嘛，他在那个去年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就已经在帮忙那个高鸿安写那个粉专的文案。 粉专的文案意思是说有点类网军的意思， 他是小编， 他是做小编的事，他就开始写文案。我跟你讲，他是领民众党团的钱，但是在做那个民众那个高安办公室那个助理的工作。 哦， 对， 还有这个混乱的 互通党户互相 cover 的概念，就是混用的一个概念。 对， 也许人家是志工嘛，在上班之余的闲暇时间， 这个我自愿要去帮忙的啦。 这个退一万步讲哈，在法律上面，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时候还真的拿他没办法。 对，就是说他也许在那个上班，下班哦，十八点算下班吧， 六点多的时候。 对，六点多的时候在帮高鸿安写那个粉专发文。就帮您搞哈，问问看高鸿安怎么样，高鸿安要帮他批说你要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时间，这张图有截到图，那2021年的10月25号他就有提到说这位袁姓助理啊，袁康介助理，他已经帮忙写过很多篇那个法案了，但是为什么都是登记在某位助理的名下，因为他们写好都会登记在他们 Google 表单嘛， 对， 因为他根本不在那个高鸿安的那个配置里面，所以那个表单里面没有他的名字，你看他讲说因为没有他的名字啊，所以更新的时候先挂在我名字，然后高鸿安就下指示说那就新增他的名字在 Google 表单里面，所以他其实一直都不是在配置里面的，他是挂那个立院党团。对。然后呢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那个高鸿安办公室就是一口气走了一个会期哦，一个会期走了四个那个法案助理。 哇，流动很快呢。 一个会期是多久我不太确定。 几乎到二分之一的人走光了。 通常不是说可以待六个会期吗？对不对？所以他一次就走完了。 他一次走四个法案助理。然后走了法案助理，你知道就是这个，然后这个那个原信助理就是开始就跑去应征说你们是很全员口气走四个。所以他其实刚，所以那个高鸿安才聘用他成为办公室 助理， 对，他才聘用他到办公室当法案助理，所以他是今年才刚上任到他的办公室没几个月， 所以他这几个月赶快要说这几个月有没有上缴啊？因为毕竟这几个月 还没轮到他，还没轮，这要轮的，这要轮的，这要轮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其实是骗人，他说他是做两个月两年的立法院的经验，但他其实是今年才挂办公室助理，所以他就是故意在新闻中混淆视听啊，还好我都有查清楚，差点被他骗了。 那猫你很生气，上面脸书上面PO 说任何一个助理敢出来拍片受访声援高鸿安，你就会违反约定公布帮忙声援助理的所有底细，望周知。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你这么样的火大呢？ 他的助理高鸿安的助理有两个都对我提告啊，那你知道我还要坐计程车去那个做笔录，我花了800块，你知道这800块我就记在高鸿安的账上，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已经有两个助理出来拍片，那两个助理都被我挖出来了。那我之前有答应过，就是有些稍微有私交的，我有说好啦，那个如果我有翻到你的部分，我就跳过。但是我跟你讲，选前现在剩几天，8天嘛，8天，任何一个人，只要任何一个助理只要出来拍片，我就所有对话记录都翻出来，把你以前所有做过的脏事都全部翻出来，看看你敢不敢出来帮他。 所以现在还有现任的助理跑来跟你讲说， 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 交换情报嘛？ 哦，交换情报，现任的助理哦， 交换情报嘛，哦，不一定是他办公室，也许是党团的啊，对不 对， 哦？妈妈请教一下，刚才是一位是袁康介，还有另外一位前助理是谁？ 哪一张？ 不是有两个助理接受访问吗？ 哦，另外一位啊， 另外一位里面， 另外一位应该是C助理捐了29万的那一位， 就是捐薪水27%的那一位，嗯，工作2年多的那 一 位， 对，做2年多的其实就只有一位，在他办公室待满2年多，嗯，就只有一位C助理，嗯，然后捐了29万，嗯，就是他年薪110万，然后捐了27%的那一位。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小芳姐哦，因为照来讲，如果你真的要帮高欢洗白的话，你应该是找前任助理出来嘛，你不会找现任助理出来嘛，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是我的头家啊，我要怎么样帮你讲话，大家都觉得怪怪的嘛。好，重点来了，现任助理说我自己的薪水从来没回缴过，但就被发现哦，跟高欢之前讲的完全不一样哦。高欢之前不是说这样的公积金制度不是我办公室发明了，是延续了之前办公室委员的制度。好，那你们的老板承认有这样的制度是助理自愿的，那你们待了2年难道没听说过吗？现在高欢已经被列为被告了，我很担心你们会一起被拖下水。你看哦，现在现任助理哦，如果他出来讲的，那如果不是真话嘞？ 我是不晓得哦，高鸿安有这么听话吗？高鸿安，如果前一位委员，然后他有办公室的这样子一个公积金的制度，高鸿安你就会照做吗？那如果你知道前一位委员这样子的公积金制度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你真的愿意照做吗？这是第一个疑问点。第二个是啊，这个我真的是要奉劝啊，接受我直接讲明 T 台啊，包括记者也好，因为记者我相信啊应该都是大人了，那如果去访问这些的助理的话，你必须要想想看会不会让他们处罚啊，因为这些的助理啊，他除了如果跟高鸿安假设哈，那是贪污治罪条例啊，你如果是共犯的话，你就贪污罪，你跟他一起，你们一起来诈谋公款，那这个是贪污罪。另外一个你还做了伪证罪，这两条罪恐怕都会从上一段的访问呢成为你的呈堂证供哦。所以我觉得提醒这些的助理啊，因为现在大家是跳船都来不及，赶快去做污点证人都来不及，赶快要保存你跟高鸿安或者是你曾经在高鸿安办公室任何的证据都来不及，自保都来不及了，怎么会你在这个时候还傻傻的跳进去呢？真的是要奉劝你们啊，真的是眼睛要放亮一点。那我来补，因为刚才哦，这个猫猫提到了这两位啊出来洗白的，我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哦。因为高鸿安前一阵不是很凶吗？他有很多的这个红卫兵啊，出征新竹妈妈呀哈，然后出征很多人，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的脸书大概下面都曾经被攻击过，还有一个红卫兵啊。那这个红卫兵我就觉得好好奇哦，因为现在呢看到他的助理群经过猫猫，我不是怪罪猫猫哈，经过猫猫的抽丝剥茧之后，诶，我看到有一些真的是网络上面的红人呢，包括Z9吴达伟先生啊，以前他做网络行销的哦，在网络上面他是非常熟悉的，是他第一任的这办公室主任，对不对？然后第二位呢是竹科工程师哈，那这竹科工程师呢，就是他自己承认，他前一阵子也出来洗白，说他有领到啊，我有领到1000块钱奖金啊，后来好像也发现他好像不在这个办公室的助理名单当中，我不确定有没有啦， 对，那个20个人就是20个人名单里面没有他的名字， 所以那他拿的不就是挂在高鸿安办公室的助理你们的血汗钱吗？高鸿安拿你们的血汗钱然后去发给竹科工程师肖先生1000块钱的奖金，只发一次，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 他说有，他有讲有， 有，那可见还有，那第三位就是这位 C 先生，哇，有玩过这个 PTT 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猫猫是这个八卦站的站长，更知道今天八卦站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变成民众党的一个大基地，跟这位 C 先生总是这个有很多的关系吧。诶，那他们跟红卫兵有没有关系啊？我是画问号啊哈。那我接下来我要讲哈，现在的整个的案子哈，其实我应该还回到缘起啊，这个是林根仁先生啊，他在10月31号的时候爆料，然后他曾经指称说这个高鸿安跟他的男朋友，那到底 有男朋友有没有在办公室上班，然后这个 男朋友到底在办公室做什么工作。那这个是今天镜周刊公布的两张那由证人他到北基组所交的这个检举信、嗯、检举信函上面写得非常清楚，他检举的罪名叫贪污治罪条例洗钱违反政治现金法、嗯、背信业务上面登载不实、嗯、然后另外一张检举信函的检举罪名呢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面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刑法的伪造文书罪、嗯、然后他的这个相关嫌疑人只有两个人、嗯、一位是高虹安，一位是李中庭。嗯，我想这是为什么在他自案现在目前还是回到一开始只有这两位、嗯、至于助理你们会不会太快跳出来了、嗯、现在乱讲的话你们恐怕你们到最后吃苦的是你们。 好，其实是助理有都可以出来作证啦，但是呢结果就要一起来承担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么高虹安呢在昨天晚上是跟馆长直播，不过当然面对争议呢也还是没有讲清楚。今天早上呢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怎么说呢，他也是狂跳针哦，强调一切进入了司法程序。我们带你快来看。 何志伟说其实早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的第一时间他就已经出国了，那您知情吗？那现在还有在跟他联系吗？ 我想昨天我们的发言人也已经第一时间澄清了，那这个部分就不重复再赘述，因为已经进入这个减掉司法相关的程序。 所以跟大家没有再联系。 我想昨天发言人已经有澄清过。 前中央委员张义善却说，当初是柯文哲下令说，一个助理要给党团，另一个负责立委的募款的责任，和有这件事情吗？啊，另外就是说，赵慕明是明明说是个月薪是50,000，那为什么实领是0元？那资金的流向跑去哪里了？ 我想一样哦，其实包含民众党党团昨天已经进行提告，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已经进入了检调跟司法的程序。 另外，这个林冠年哦，还有一个教授是认为说，你应该比照蔡壁如委员办理唐泽，甚至要辞去立委。 一样哦，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检调跟司法的程序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法官也不是检调，不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已经直接定人于罪。 台湾智库的策略长就爆料说，李中庭曾经打给助理说要请他们交出对您有利的证据。 我想现在其实网络上面哦，不实的谣言相当的多，这我相信哦，一样就是在检调跟司法的程序已经在进行当中，我希望大家都要尊重我们检调跟司法的侦办，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开始去做一些不实的谣言或者带风向，我相信这对于我们目前检调司法程序都是无济于事。 四川猫又爆料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今年这个助理有加薪4%，没想到说4%其实是回捐到这个所谓的小金库。 这些都是不实的谣言，其实就是不需要去跟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带动下。 所以四川猫讲的都是有问题的。 今天结束节目，谢谢， 谢谢，知道吗？知道吗？ 是最后一个压轴问题。 猫猫，他刚刚说你的爆料都是不实指控哦，说你的爆料都是有问题的、哦，你有什么样感觉呢？ 哎，没有啊。这很明显嘛，从今年开始就是加班费就确实就是加了4%嘛、嗯，他确实也有在上面签名嘛。 好，我们等一下再请教你，我们先请教经营委员哦，因为经营委员，你刚刚有听到他有任何回应吗？好像也没有哈、哦嗯。现在就有律师说了，要赶快搜索高环的办公室，赶快约谈证人。为什么会有律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包括有助理说还接到了恐吓电话嘛。 我是当然这是媒体上面讲了、嗯，就是说有一些助理，其实我先讲，现任还在他办公室里面的助理应该压力很大。哦，就是说已经离职了，通常都是这样嘛，离职之后才愿意投诉，因为比较自己影响比较小、嗯，那是一个很不甘愿。那现任的助理压力一定很大，因为我其实倒是看起来，我觉得媒体对他们的助理还算蛮体谅的，因为如果媒体要追的话，你就堵在门口， 早就冲进去问了，堵麦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对高虹安委员的助理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友善，就是说不要造成助理更大的压力。嗯、那现在为什么我要讲说这个东西现在的压力，现在助理压力很大，因为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嘛，包含说，当然我不知道他这个被问的是现任的还是卸任，这个现在最知道的都是猫猫。嗯，好，就是说像他们这边有遇到说，他。有人出来接受，据说是他们办公室的这个资深一点的助理，他最资深都大概2年了哈、嗯。最资深的助理出来接受说，他们都没有遇过这种状况，都没有要求强迫回捐。那就有助理在媒体上面，在网络上面又爆料讲说，哦，其实那这个事情你明明都知道，而且你还要来叫我们不要讲。嗯，好，所以事实上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嗯。那当然，以四大猫那边说，他手上掌握了录音档，我相信，我其实这样看起来啦，在整个案子这样，2年以来，他的助理流动率这么高。 有照片档，连这个发票都有照片档，然后现在的对话有录音档，可见他的助理们其实已经是长期处在要自保的状态。嗯，哦，那这长期，那所以说到底能不能赶快调查？有人嫌说这调查太快，我当然不会觉得调查太快，因为假设现在这个事情沸沸扬扬成这样，而且它牵涉到不是自己个人的问题，是所谓公款的问题。那现在公款牵涉到这里面违反这个可能是违反劳基法，嗯，然后再来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等等这些事情，你如果说全台湾讨论成这样了。然后剪掉就说，哦，没有，现在因为我们不想让大家觉得选举前我们在查案子，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动。嗯，这里面如果证据被销毁怎么办？嗯，因为助理他们是自己去检举哦，也就是助理们觉得我的权益受到损害，所以我去检举，我要求你来调查这件事情。调查完之后，助理们觉得，诶，我当时受到损害能够得到报偿，能够得到补偿嘛，大概是这个心情嘛。那如果今天检警单位的态度是说，我为了不要在政治上面被人家做文章，所以我什么都不动，那你等于是摆明了把这些去检举的人做的事情当作是不存在嘛。事实上事情会搞得这么大，也是因为如果不是当初这些助理跟这个民众党他们内部去做检举，民众党没有理他们的话，事情不会搞这么大、啊。我觉得这个助理真的很生气了。嗯，所以第一个事情是他不去调查不行，因为这个是检举案。嗯，第二个事情就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任何的证据再被销毁怎么办？或者是人如果跑掉了怎么办？嗯，好，因为当然我们现在讲，如果说人都还在台湾，那你法案你在没有进入调查之前，你是不能限制这些人的身，不能限制这些人的出入的。你不能限制出入，这些人如果跑了，那这个责任是谁扛？剪掉要扛哦，因为大家吵成这样子，有人检举你们都不作为嘛。哦，所以我想，我还是再一次的讲，我觉得这整件事情谈到这边，我真的觉得他办公室的助理这些年轻的孩子，他们一定是心里面有很强烈的热情，然后对政治上很有兴趣才会进到他办公室。那遭受这样的东西，一开始可能都觉得说，哦，是不是这是一个通例？我要再一次告诉各位年轻的助理朋友们，这绝对不是通例，没有人办公室是这样做的。好像大家都知道，像前一段时间讨论过，庄瑞雄委员办公室他自己找偷腰包请大家吃饭的，那个我楼下的郑运鹏委员办公室，他们都是也是一样，委员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的。那我们有的办公室他会觉得说，哎，大家可能一起订饮料。哦，订饮料每次还要那边算钱很麻烦，动公积金一次几多少钱放在那里，然后扣完 公积金也是委员自己出的嘛。 可是那个东西就是第一个，有的时候是委员补给大家嘛，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助理之间有在订饮料，那自己订饮料，那不要凹老板好啦，那自己大家一个人投20块，一个人投100块，下次吃完了再扣。嗯，没有那种说我列了一个账，你收了多少你要给我，你要罚哦。这里面真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一个钱是从助理的身上拿出来哦，公费进了助理身上，进了助理身上之后再回到公积金，结果这公积金不是助理们在使用，而是委员使用，这个才有问题。那最后再补一个事情，就是刚刚其实四他妈讲到我有点意外，因为昨天有一个消息，想这两天跟大家补充嘛，每个政党都有他的党团， 对， 党团助理，嗯，党团助理不论大党小党，你的人数大概就是那样，额度都一样。哦，所以民众党他有5位立委，他的党团的人数跟民进党这种60几席的人数是一样的，好，他的助理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每一个党团助理他都是要去服务委员的话，那这样我们本党的不是要很多很多吗？不是要多十几倍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党团助理他是服务整个党团去运作的。那像刚刚四他妈讲到这个状况就有点奇怪，因为党团助理去帮其中一位委员写你的法律提案。好，这件事情就有点怪。有的时候我必须说，有的时候是可能请委员帮忙提案、嗯。那有的时候是像他们这种小党，因为他要去请人家提案，那个签的人数都不够啦。通常提案都是由委，都是党团提案。这是为了体谅小党、嗯、你没有足够人数去联署你的个人提案，所以你用党团。所以你会看到民众党多数的提案或过去时代力量都是以党团名义来提案。那就很合理，大家去支持一个党团，让党团来帮忙大家提案，提案成绩算所有党团成员的、嗯、整个运作是这样、嗯、那以现在看起来状况，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要再强调，党团助理跟委员助理都是各自一包的预算，这两个不能互相留用。那如果他是比方说委员办公室有一个助理，他同时会帮忙联系党团，去党团帮忙早上来开记者，或者说帮忙去拿摄影机，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是党团助理、委员助理、个人助理的钱、嗯、收进来之后，再把它缴回党团去、嗯，然后在党团就去聘别人、嗯，这个就绝对有问题。嗯、所以其实刚刚玉慧姐一直提醒我们，现在一直提醒、嗯，我想高鸿安委员相关的助理们， 你们最近真的不要再对外发言，因为对外发言这个都是公开的发言，公开发言到后来在调查的过程中，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出入你会很有问题。 所以如果国会助理啊今年加薪4%，像猫猫爆料说钱都进到高虹安的小金库，这是不是也是很有问题？ 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助理增加，我们那时候很高兴我们这个提案通过、欸、为什么有那个4%？是因为我们在应该是公务人员一起调薪4%、所以那时候在立法院就提案说，那既然公务人员都全部调薪了，我们也让我们的助理调薪，因为所有的委员都知道助理比我们辛苦，我们只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因为业务量很大，只觉得助理们太辛苦，没有人在觉得助理们太闲的啦，没有人会觉得助理们太少，钱太多的啦。那所以这是 4% 就是完全都是在助理身上的，那让办公室去做帮， 是每一个人都有雨露均沾吗？ 去帮忙做调整、好，那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再多一个 4% 的预算、让助理们这边的薪水可以去调整，可这个钱一定是在助理身上、这钱绝对不会在委员身上。 所以子哲哥，你们这边也在助理身上吧？ 当然啦、就是说这些都是公费、第二个呢，科目不能留用啊，互相流动嘛、就是给党团的钱就是给党团的钱、给助理的、给公费助理就是给公费助理啦、给加班的就是加班、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一些该给助理的、或者说加班费拿去做、不管是办公室使用或私用、当然私用是更争议啦、所以这边这个部分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讲清楚嘛、所以那在再加上我昨天也特别讲嘛，就过去大家也怀疑说啊，他是不是有这个整个民众党是不是有住这个寄生国会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钱给党团用跟给党部用、那又是天差地别的、所以这个事情确实啦，我到目前为止说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反驳的证据或说法、就是看起来很难令人说服啦，所以我觉得问题不会到此为止、恐怕还会继续延伸。 那猫猫，你刚刚听到了高虹安说你是不实指控，说你在带风向哦，但你也发现了这些钱真的都流到高虹安的小金库吗？ 应该是这样讲的，因为那个从今年那个1月25号开始嘛，就是高虹、就是所有的立院的那个助理费、就是每一席都有增加 4% 左右，像现在就是我看一下，现在是加班费变成88,267块钱。然后那以前就是当你的加班费跟你的助理费可以使用的总数变多的时候，那它自然能够回捐的那个额度就变高了。对，所以你不能，所以当然不是说增加 4% 直接去，但是间接去。 对，因为它间接嘛，因为它的那个可用余额多了，那代表说它可以回捐的就多，那这样所以我就说，那你以为你在帮那个助理加薪吗？没有，你是帮高虹安的小金库 加薪 、对， 但你要小心哦，因为你现在哦所说的一切哦，网络上的 po 文哦，高虹安都会看哦，还不小心按了赞，是不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小编不小心看了就认同有道理，然后就按了你的赞吗？ 我要说一下，这篇文章发的时候，因为他点赞的时候，我刚好昨天就在三立，我就是一边在旁边滑手机的时候就有看到那个。他可能就是看到，因为我是想说那个高虹安的那个助理们跟我抱怨说啊、他以前一直推吹哨者法案嘛，那结果他现在却第一个要告吹哨者，我写这篇文、结果那个高虹安的粉专就跑来点了赞，被点赞，而且还第一时间被截图。那时候我刚好在节目中，我看说，诶、他怎么跑来点我赞啊？就过一阵子他收回去了，可能这个是现任的某位助理的求救信号吧，他可能想说里面赶快救我，然后点赞打摩斯密码，对，所以不知道他是，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小编不小心点，因为他的小编也蛮多位的啦、但是我希望高虹安委员就是大人有大量、他如果点赞的话你笑笑就好，不要扣他500块钱好不好？ 欸，但蔡壁如现在说啊，这一些他的前助理有转投绿营，你可能对他的前助理比较了解啦，有这样的情况吗？ 应该讲啦，就高虹安的助理们有20个嘛、那20位的名单我也都有、但其实我们查一下，有些是确实是绿营那边当助理，有些是国民党那边当助理，有些到时代力量当助理、其实国会助理就是流动性的，因为你的老板说不定这一届选上4年，下一届选不上啊。 对啊， 那选不上其他人上来、他们应该也是要找有经验的助理、 我应该是觉得去你那边我以为待遇比较好，但是好像没有，我又跳出来了嘛，对不对？ 对， 而且觉得太苛刻了，我干脆就拍照留念好了。 我不会觉得说是 拍照留念啦、啊嗯、因为其实那个高安他们其实就是申请那个公积金使用齁、哦嗯嗯、他其实蛮严苛的，就什么发票什么都要， 对， 然后他们就是自己先扫好，所以他那个应该是先扫好存到电脑里面的、嗯、所以应该不是助理拍的、嗯、那扫好在里面，那可能是某位助理就是说可能自保， 对， 然后给他备份一份、嗯、或怎么样的、嗯、这我不太清楚他怎么样拿到的、嗯、但是确实啦，就是有很多助理在离开之前都有准备一些自保的证据、嗯嗯、包括录音档啊什么什么都有啦， 是， 那现在就看看有多少助理愿意丢出来一起指控高安这位老板、嗯嗯、对， 好， 但不过呢我可以补一句吗，因为刚才如果是蔡碧如前委员呢、啊、那他特别提醒说有一些高安办公室的前助理要跑到 故意要带这个风向、 嗯、我是要提醒蔡碧如前委员呢、啊嗯、这个听起来的话好像你已经知道是谁了、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的助理应该会很害怕吧，我觉得这样的行为你曾经做过立法委员、嗯、万万不可、啊嗯、真的是这个会让反而是让高虹安更深陷困境，那我不晓得这会不会让你很开心啦。 好，不过当然重点是李中庭呢他现在人在哪里呢，因为现在也被列为贪污被告了嘛，相信很快呢就会被传唤了，人是不是在台湾呢，现在让大家说，那如果你人在哪里一定要出来，包括了何志伟就说我可以去载你啊，你赶快出来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吹哨者出来我们应该要保护他，但没想到民众党这边呢却对这个前助理 A 先生说要提告他，好，还要他站出来，有看到人家叫吹哨者站出来吗？我们要请教任俊哥哦，包括蔡碧如说他是薄杯啊，他的意思是要说什么意思呢？薄杯啊， 薄杯啊，其实在我们一般的认知里面就是先把就是先传递讯息的人，那比如说我比如说哎谁谁要来啊，跟你跟你我跟你讲什么消息， 所以他是说廖杯啊还是薄杯啊， 我认为他可能原意我不太知道，你可能要问蔡碧如啦。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现在大家比较 focus， 就是说民众党现在一直认为说要把这个所谓的吹哨者这个 A 先生啊，应该要公布他的身份啊，让大家知道。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民众党的逻辑啊，因为我那天我昨天看了一下，我也觉得嗯好。好，他的逻辑是这样啊。他说呢，当时他们这个推动吹哨者的保护条款呢，是在保护这个所谓的吹哨者，嗯，但是没有要保护造谣的人。所以呢，他们现在先认定说，他们认为现在外界的认为的吹哨者其实是造谣的人，所以呢，并没有要保护造谣的，所以他们才去提告。 杨仁俊哥，这一段话我听不太懂哎、欸， 听不懂对不对？ 对，嗯，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他是造谣的人，但他认为他不是说实话，所以对我没有利的人，他就是造谣的人。 哎、欸，好，反正 anyway，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吹哨的这件定义，其实我们是鼓励，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在遭受到不平的待遇，嗯、而且其实因为你知道吹哨者这件事情，还有一个重点是，他必须跟这个事件本身是有相关的，嗯，也就是他其实涉入到其中，而不是其实个我看去如果讲这件事，我不能叫吹哨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在里面啊，你知道。所以他其实真正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希望说他因为迫于有很多种的原因，他没办法公开露脸，所以他必须要透过别的方式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让这件事情可以被接受调查。所以他其实应该重点是他在接受调查的那个过程，可是重点就是现在已经调查了吗？其实还没有哦，司法检调现在才说他们现在把他列为他自案，不管他是用被告或关系人的身份， 但是呢 可是立刻就被质疑讲说阿丽奈奇干叫 劲。但蔡碧如这边讲得很有趣哦，他就说这个 A 先生不够光明正大，应该要露脸来讲。 那怎么 小玉姐对，那小玉姐在节目上面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那个人而是告 A 先生呢？蔡碧如回答说因为民众党呢就勾野啦，我们要保护这个人我们要保护这个人，我还怕露脸 不是 这个逻辑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逻辑很简单， 对， 就是要骂要讲，也不是我把他名字讲出来，赶快你们其他人把他名字讲出来。 所以这几天他说我们是要保护他就对了。 这几天讲最多的应该是张义善先生吧？那你为什么不去告张义善？张义善人都坐在摄影棚里面，而且指名道姓的就是你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当时想出来说要这个党团的立委里面，就是立委要把这个助理哈贡献给党团来使用，他怎么不去告张义善？我给各位看哈，这张是啊，在2021年的1月7号，民众党当时推的这个 者 接庇人保护法的草案，那它总共有四个重点，要吹哨者保护更完备，公共利益要更全面，鼓励民众勇于吹哨，然后还有避免媒体的报道不实。诶，你现在怎么要去告人家呢？你现在干嘛这么凶狠呢？所以我还是要再讲 民众党就勾引我们告他是要让他出面，我们要保护他。 我还是要再讲一句哈，蔡碧如前委员啊，我相信啊，你是前委员，一定对于法律非常非常的了解，千万千万不要让人家心生畏惧，因为你这样的讲法涉及，我觉得人家可能会觉得很害怕。 不是，人权跟黑白两道都爱找，你还要叫他出来露脸，这不是一件很幽默的事情吗？ 其实我老实讲，这整件事情我觉得最应该出面说明的是谁，你知道吗？是那个李姓的前助理。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今天这整件你光管我为什么讲他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第一个现在看起来他应该领到的公费助理的钱他也都没领到，他都捐出来。第二个我觉得最伤的是说他本来有一个几百万的年薪的工作，突然因为这个事情曝光之后那个工作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了，他应该是最大的受害者啊。如果今天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出面他就把这些讲清楚就好了，可是你可以看得到现在看起来他在哪，我老实讲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国内，对我们来讲其实不是重要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只要不出面，他只要不怎样，他在哪里也没有用，他就算在你家隔壁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现在其实我赞成刚刚静怡所讲的，其实这些助理你说没有记者去找吗？我跟你讲有记者去找啦，但助理就是不愿意出来。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我现在去访问一个助理然后让他曝光在那边，我们都知道他会承受到多大的压力。如果连记者都知道说在这个分寸上面是应该要拿捏的时候，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他们这些党团的人讲说，哎，不行，你下面两共啊，你都搞出来，你有本事你就给我站出来，你就露脸这样子啊，不然我就认定你叫做抹黑跟造谣。我其实觉得这个对于当时在推那个叫做所谓的吹哨者的保护法草案来讲，我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草案的定的那精神是什么，因为我们立法都有一个立法宗旨嘛，我们本来要干嘛，现在看起来是整个歪掉的啦。 好，休息一下，更多讨论马上回来。好，所以大家很好奇说这个前助理 A 先生到底是谁呢？所以民众党就来提告了，蔡碧如就说那你就应该出来嘛，因为呢民众党很勾引，我们要保护这个人。子哲哥，你听起来觉得怎么样的意思呢？ 勾引大概就不会做违法的事情嘛，违法之余啦、因为他们现在大概强调就是这个由最后由司法来定夺事实上这个策略我当然了解啦，因为你就是推给司法最大的好处就第一个可以拖时间我现在可以不用，第二个就是我可以不用直接面对大家的质疑通通推给这，可是重点在于什么？当然每一个案件都不一样哦。确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争议，包括之前论文的争议，有没有抄袭？最后是谁定夺？学伦会，每个学校学伦会。学伦会之前，当然大家都给各抒己见，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可是在中间过程，当证据这么充分的时候，包括这个现在被助理爆出来，我认为不管是物证、人证，都具足哈。那换言之，如果说你没有提出一个相对比较扎实的说法，你就被质疑嘛。那至于刚才讲那个爆马仔或廖杯亚啦，当然他是大概是要陈述说啊，我内部的什么告密者啦。但是爆马仔事实上我严格讲应该没有错，因为从教育部的台语指点是说本来是指传递消息的人，后来多以指告密者通风报信好的人啊。那我要讲就是说廖杯亚或爆马仔爆杯亚齁，我要讲说如果他是为了公益目的如果说这些助理是因为公帑被误用被乱用，甚至拿去私用，甚至该我的钱你却没有给我苛刻我，那如果是公益目的这样的爆杯啊廖杯啊，我认为就是叫做中文要好听一点叫吹哨者的嘛除非他是为了私利齁，甚至为了这个无端的报复抹黑那当然我们要谴责他所以反过来讲我要讲说这个事情确实到了目前为止因为证据就是说他们提供的东西资料是比较扎实看起来整个社会齁对于这个案子是质疑的居多啦不过反过来我最后也是要提醒民进党政府啦齁就因为毕竟现在是这个选举期间到底减掉侦断的速度是正常还不正常我不敢妄下评论可是我要讲说过去民进党确实在选举过程中也有让人家质疑的地方认为有国家机器我举个例子2019年在立委选举年底的12当我讲了12月的时候包含当时的法务部的次长法务部次长蔡壁仲都在自己的脸书 去支持萧美琴。 但子哥， 后来还 是 撤文等等 出来提出证据的哦，哈，这一次不能会说是什么国家机器、啊。 是啦，我当然知道你的意思，一码归一码，我也希望一码，所以我现在，所以我刚刚说 一码嘛， 所以我说提醒嘛， 对， 因为如果你我坦白讲，如果这个事情哦、是真的，大家觉得罪证确凿、可是民进党在处理，民进党政府在处理的过程中，如果你有一个闪失，或者说你自己做的太过分了，你反而会不会变成这一个洞？让人家质疑说啊，你整盘在质疑高虹安的事情，失去正当性。我建议民进党政府不要做这种傻事啦。我们在新竹市，我们有林根人对在参选，我对他的选情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你瞠目结舌呢？瞠目结舌。 他刚刚那一大段最重要的就是后面他对林根人有信心。 所以我只是要让你带业配林根人就是了，他不是啦，重点是好，你看哦，第一时间其实吹哨者呢出来爆料，民众党的态度都是否认了。那为什么现在会那么样的着急呢？就是因为他真的拿出证据了嘛，再包括张一善他也拿出了证据了嘛，所以你看为什么柯文哲会快闪离开，讲话开始结结巴巴，开始打空战呢？稍后马上回来。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现在在问男朋友助理，你叠怼，你到底叠怼啦？好，到底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呢？不重要，因为你很快就会被传唤了。请教小芳姐哦，因为现在呢，可能这个火呢不只烧到个人哦，有没有可能继续向上来延烧呢？ 当然有可能，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又看到了《镜周刊》又再一次的这个报道了李中庭，就是我刚刚给各位看哦，就是检举人他提出了两份的这个检举书函，那检举书函分别他是检举的是高虹安跟李中庭两位。那检举的这个案由呢是包括了贪污治罪条例洗钱哦，对不起，是这个有非常多的，就如同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所以他整个的案情其实是回到了一开始，就林根人在10月31号的时候爆料，所以10月31号林根人爆料他所问的问题是10月30号，今天都几号啦、今天都已经11月18号了，可是从10月31号林根人问的问题一直到现在，高虹安有回答我们吗？李中庭先生有回答我们吗？还记得高虹安在就林根人先生在这个10月31号他问的是李先生有没有在你办公室上班，他上班的工作是做什么，那你的男友是为什么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在基金会上班另外领高薪，这些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回应我们。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问题最大的一个焦点，所以我还是回到我上一段的这个发言啊，最近可能啊，我不晓得是因为高虹安很急啊，那整个这个冲到警察局里面说有人要跟踪他、或怎么样，或者是柯文哲也很急啊，那柯文哲这个也被记者问到结结巴巴，甚至于高虹安还要必须要去上馆长的，这不小心点燃了这地图炮啊，去把这个国中的时候他领到市长奖的事情又再一次讲出来，就惹怒了所有的这个马迷们。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高虹安你不如回到事件的原点，当大家在质疑你那个时候，包括从论文，然后包括你这个资策会的，这我们都已经讲到烂了，观众大概就已经听到耳朵长茧了，现在最新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的助理需要缴公积金，为什么有一位你的助理在你的内账上面表定应该领5万多块，可是事实上他却进入到他自己的账户却是零元，这些都是问题的焦点，你再闪躲也没用。所以现在你已经列为他自的这个他自然的被告，你跟李先生如果这个案子再继续调查，因为调查局的这个调查一开始啊都是像这个先会有一个像寡袜长一样，他是有个线头，那先把这个所有的证人传回来，那把证据收齐，那如果说再到后面一点，就我们刚刚所讲的包括公积金的问题，包括是不是有领公款，有领加班费缴到公积金里面，我觉得你的问题才会越来越大，距离选举才不过一个礼拜而已，那你的选举还要不要进行下去啊？ 好，不过为什么李中庭在不在国外大家会那么样的 care 呢？因为之前有蛮多个案的嘛，好，在被提告之前没有想到你就在国外，结果呢人就不见了，就抓不回来了，所以大家也说你在国外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敏感哦。因为东华哥我们要请教一下，因为现在看起来呢，如果整个金流跟对价关系是兜得起来的话，这把火真的烧得没完没了了吗？ 分几个部分来讲哈，以中庭来讲哈，其实他只要自拍一下哈，因为他的样子大家都知道嘛，他过去的照片都已经曝光了嘛哈，你只要拍一下在台湾的某个地方，马上就帮高虹安委员了， 事宜。 对， 就是投票最后的时候啊，最怕的是谣言。嗯，李中庭只要拍自拍一下，啊， 而且民众 不用站出来， 民众很勾引，他们会保护他。 对，然后你知道之后，这是在台湾，嗯，有关出国这件事情就不攻自破了。 对， 选举的时候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嗯，你说我出国，我就自拍，而且有时间地点，我甚至找一个地方是有时间的，比如找一个火车站。或者找一个有这个有这个日期的，我没有出国，那是不是可以让人家觉得说高宏安啊就没有心虚？然后再过来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哦？我们先讲李中庭的这50万的薪水这件事情哈。永龄基金会一定会被他的这个主管机关， 对，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财团法人法，所以你这50万合不合理啊？适不适当？这是一件事情。那如果不合理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罚，我成立一个基金会，我有一个员工拿50万，嗯，那基金会会有执行长啊，那执行长的薪水是多少？两个比较一下就知道嘛。如果执行长的薪水也没有50万，那为什么这个员工值50万？嗯，那你基金会的负责人呢就必须要说明，所以你说他很复杂吗？也不复杂，解释不过去大概就是罚钱。嗯，为什么？我认为他不会有政治现金法的问题。嗯，因为李中庭除非他没有报税，如果没有报税，那事情就大条了哈。如果他有报税，你知道吗？600万的年薪扣税要扣掉150几万， 40%哎。 所以就看你有没有报税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啊，这个东西你都不用担心，这些资料都在国税局。嗯，啊，基金会的支出也有账的，啊，所以这部分我觉得相对单纯。嗯，真正麻烦的是在哪里？是在高安办公室的这一块，就是你的薪水是浮动的，嗯，然后呢，高安的办公室里面那个助理有没有高薪低报？嗯，啊，再过来就是加班费的事情。其实我们在看那么多事情哦，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所有的转折点就是加班费。嗯，加班费简单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90岁的阿公也可以问他孙子说：“哎，你去公司上班，公司会要你的主管会要你捐加班费吗？”这个东西太容易判断了。嗯，那对高宏安的问题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哇，佛心来了，有助理要捐加班费，嗯，可是那怎么会有人出来检举？所以这个事情在11月26号以前哈，那么讲，调查局分个他之案呢，就是跟社会有个交代，我有分案了，啊，我准备要调查了。但是你说他有没有进度很快？我跟你讲没有，为什么？嗯，北基组。要找个检察官，因为要检察官指挥哦，因为这是立法委员哦，嗯，你没有检察官指挥，你居然敢随便动立委，嗯，你不要开玩笑哈，哦，你的预算都在立法院，嗯，那找到检察官要怎么办？他会要有一个报告书，报告书里面必须把目前检举的内容简单摘要，跟他们初步调查里面，比如说这个检举内容跟立法院的人事规定有没有相吻合，嗯，然后这些。检举的内容，如果他来得及的话，要进一步去查核，跟高宏安办公室跟这个会计处的申报数字有没有吻合？这些如果都基本吻合了，嗯，那才会往下走。意思就是说，如果检举人讲的这些数字跟高宏安报给立法院的数字根本天差地远，那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了，啊。如果相差的太离谱的时候，检察官的新政就认为啊，这是乱，这是乱检举。可是如果数字都吻合的时候，嗯，那就要走下一步，下一步会怎么样？11月26号以后，嗯，我才考虑我要不要改他字改真字。 真字哦， 然后呢，我是不是要到立法院调资料？嗯，甚至如果我认为有必要，要不要跟法官申请搜索票？嗯，好，立法院还有一个在会期期间，搜索票你还要看院长，嗯，还要立法院院长，所以他。所有的东西程序是这样走，那至于这样现在这个做这个事情啊，你说有没有国家机器有国家去？就举一个例子，苏贞昌的例子。苏贞昌在竞选屏东县县长连任的时候，在投票前30天还是40天的时候被搜索，搜索完之后，他的对手是武则元。嗯，苏贞昌屏东县长涉贪才被搜索，为什么？掉下去搜索的。苏贞昌怎么办？被考不把赛，你怎么解释啊？你一张嘴巴怎么跟所有的屏东县县民解释说，我那个搜索是政治阴谋？嗯， 等到屏东县县长选完之后，苏贞昌不起诉处分， 嗯， 不起诉处分，因为那个过程呢、啊，我为什么会知道？后来那个有案外案，搜索下去的结果，发现不是苏贞昌问题，是一个国民党的立委， 嗯， 有问题。后来啊，当年的调查局啊，受到压力，要把国民党立委那块盖掉， 嗯。 那个动员的党政层次、府院党的层次非常高。调查局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北极组，里面有人受不了，他都要跟波贝尔是不是、嗯？跑来跟我讲， 嗯， 我才写出来。为什么？在党政施压之下，把北极组办案人员从屏东调回来，不让他去支援。为什么？怕绊到那位国民党立委。什么叫国家机器？什么叫政治力介入？苏贞昌当年的经历是活生生的活教材。 嗯， 相关当事人除了那一位立委人已经走了以外，嗯、都吴泽元先生也过世了，其他都还在啊。 嗯， 所以啊，调查局选前原则上不会去办县市长候选人。这个案子其实社会吵成这个样子，加班费的事情大家都懂，加班费的事情不是我们几个可以谈。任何婆婆妈妈、爸爸妈妈，你有工作的人，甚至大学生，你都可以知道啊。加班费我要不要捐呢、啊？这样的捐， 嗯， 在办公室里面，它是个权力关系啊，它是不是一种威胁？那不是一句不爽不要做就可以解释的。调查局这个时候如果不做，什么都不做， 嗯， 你会怎么想？ 嗯， 并不是像柯P讲的提前办案， 嗯， 这事情都已经吵多久了、啊？嗯， 好，不过重点来了，你看哦，这件事情永龄紧不紧张呢？永龄当然紧张啦，我们要请教经营委员哦，不然他也不会赶快发声明稿嘛，说这个李中庭十月底就已经离职了嘛，所以现在看起来呢，郭董会不会出来帮高虹安呢？如果真的那么样相挺的话，诶，就会直接合体咯，而不会是合成了吧。 我也觉得其实如果对郭台铭先生来讲，他不太有必要去这么做、嗯、但是可以先注意到一件事情，是高虹安委员他很喜欢提郭董哦，他连政见发表会他都要把它拿出来讲。 好， 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政治人物的所谓老板是人民哦，你的薪水是人民给你的，不是私人产业给你的。你的工作机会是人民给你的，不是所谓私人产业的大老板给你的。那他一直去把它强化成这个事情，他一直没有转换他的身份、嗯、去认清楚说他要去争取的是跟他不一样的更多民众的支持，而不是、嗯让某一个老板觉得你很棒很喜欢你、嗯、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 嗯、好， 这点我要先讲。那所以我自己认为说这个东西接下来会牵涉到，大家都晓得嘛，柯文哲主席他想要选2024年的总统、 嗯、 郭台铭这个董事长他有没有这个兴趣我不清楚，但是他对于政治不是没有兴趣， 嗯， 所以你去看接下来就是这次高虹安委员的选举，现在扯出这些事情来之后，当然现在可以看到柯文哲市长是力挺。为什么他要力挺？我要讲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就像这一次看到民众党在立法院各式各样的资源你要把它用尽一样，如果台北市这一次接下来到12月25日他的台北市市长卸任之后，现在塞在台北市政府内部的这些民众党的这些人要去哪里？ 嗯， 所以柯文哲市长一定要拿下新竹市啊、 嗯、 对他来讲他 才可以把人放到这边， 他才可以把人放进这个市府嘛、嗯、不然这些人要去哪里？ 要不然坐一忘二，万一两个都没有做到那不是惨了吗？ 就是很实际，他要怎么养他这些人嘛、 嗯、 那这也是一个资讯，是大家要来思考看看说，难道新竹市政府大家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吗？因为你现在看不太到高虹安委员他自己有他对于新竹市整个很明确的主见、嗯、他甚至连所谓的他还要推一个新竹通啦，说是跟台北通、嗯、我要告诉大家，你知道台北东超级难用，真的不要去新竹、嗯、那接下来一个事情就是说，这整个案子下来，你会整个事情就是说，大家在看的永龄基金会这边的问题，他自己内部他说十月份的离职了，那十月之前呢？ 嗯， 没有说明哦，他没有说明十月之前这个人跟高虹安委员办公室是什么关系、 嗯、 他负责什么业务，为什么是这样的收入。好，那他这里面有没有相互的流用？我相信他们应该都已经调查了、嗯、因为这牵涉到政治现金的问题、嗯、那比较特别大家看到，就是他在高虹安委员办公室的薪水刚好是个人可以捐给政党的捐款的每年上限，然后他在前一年的后半跟第二年的前半啊，把它拆成两笔，在两年之内符合政治现金法、嗯、这个是看到他在法律上还有处理的。 好，但是钱如果说他另外一笔钱是从委这个国会进到他的账户，可是这个一模一样原封不动的就进了政治现金，那这个东西就会有问题。 所以一切都是非常的巧合嘛，也是很巧合哦，没有错。高虹安又再度来提郭董郭台铭了，就在昨天跟馆长的直播合体上，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17号晚上8点，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现身新北接受馆长访问，这也是他遭北检列为被告后首次露面。直播节目中一开场，高虹安自曝政治路坎坷，可能跟过去经历有关。 国中的时候，就是有得到那个市长奖，我还跟马英九颁奖，对， okay. 当时有握的死亡之握，所以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想到现在的政治生涯这么的可怕。 自嘲和马英九死亡之握影响很大，不过被馆长问到参选后半年来心路历程。高虹安这么说， 参选之后我觉得已经变成是一种就是有太多的事情，可能我可以说就是大部分其实有很多就是真的用抹黑这样子的方式来进。 高虹安大大抱怨这半年来多半是被抹黑，从北一女插班起乐队到近期打点滴又外出，或是遭指控诈领助理费，争议爆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条一条这样子的事情，确实当我们要去努力的去澄清自己没有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去证明自己真的是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真的会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去证明这些东西。 短短一小时直播节目中观看人数破2万人次，只是随着新竹选战进入倒数阶段，虽然高虹安嘴上说努力证明清白，但一连串争议未解恐怕很难让选民信服。三立新闻谢文祥、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 好，怎么死亡之握又被提出来了呢？现在蓝营又更火大了，因为高虹安就说为什么我的政治生涯会这么样的恐怖呢？就是因为跟马英九的死亡之握。哎呀，怎么马前总统你怕给马丢情啊吗？ 诶，是这样的，其实那个我昨天那个高虹安跟馆长的那个直播我没有全部看完，我就只看大家最关注的重点。其实高虹安其实他很想偷渡说他有拿到市长奖，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大大小小奖都要炫耀一下，只可惜他操作错误，拿完市长奖之后他就硬要提一下那马英九的死亡之握，然后结果大家重点就一直放到说死亡之握死亡之握，一直嘲笑到今天早上，反而没有人关注说原来他也有拿到市长奖哦。真的，你知道就是你要炫耀没关系，你不要炫耀太超过，然后后面做一些奇怪的不当发言。那当然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大家就是一些蓝营的马迷啊开始攻击高虹安去洗版啊怎么样之类的。那我也要炫耀一下，我也是有跟那个马英九握过手的啦。真的。 啊，你现在生涯很好啊。 对，除了嫁不掉以外其他还好。我会觉得啦，你要选那个新竹市长齁，如果连一个死亡之握都撑不过的话，你还是不要选算了。 不是，你把我逮捕几句惹毛 对，你 就粉丝干嘛呢？ 你以为你票很多哦？如果你票很多要这样开玩笑没关系，没有他就没有票很多。而今天早上其实网友也很枯手，就开始在统计了。统计说高虹安做了哪些事情，花了多久道歉。像上次塔绿班之歌他总共花了20几天才道歉嘛。那今天这个马英九他可能觉得说风向不太对，他今天早上就打电话跟那个徐小新要电话号码，然后去跟那个马英九亲自道歉了。所以马英九比那个 塔绿班 还重要吧，大概是这样。 所以回到家可能也要来哭一个星期，对不对？因为大家都说那你某歹某几干嘛危机处理，你要来处理，怎么越处理越大呢？好，请教指责哥哦，因为昨天呢他也讲了很多事情，他包括说我在资策会啊是被派出去工作，只是顺便拿了一个博士，郭董给了柯文哲7个人选，柯文哲最后选择了我。但那一天呢，这个一三哥也爆料说，其实那个时候呢郭董喜欢的应该是刘新统才对。好，他说了我参选之后呢才知道台湾政治那么脏，都在抹黑我，还说我领柯志的薪水，还要我拿缴税单给大家看，凭什么我要拿给大家看呢？诈领助理费根本不成立，我的助理实质有工作，而且直接进到他们的账户，就这个是实质劳务所得，至于他们钱要干嘛我根本管不到。果然呢，柯文哲在刚刚说下令立委提供助理给民众党使用，这个不会犯法啦。哦， 所以原来是柯文哲挂脖颈，你昨天才敢讲出了这么大一大串吗？ 我想先讲死亡之握啦齁、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低级错误啦齁、嗯、虽然他已经道歉齁，那我觉得我看那个影片啦齁，他大概就觉得是在网络节目齁直播齁，跟馆长可能心情轻松愉悦、嗯、所以就讲这一种酸言酸语啦齁、嗯、可是我觉得说他这一种犯这一种错误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之前他不是修理这个林根人齁、哦、说那个民调低齁、哦、这个嫌他怎么还可以出来爆料齁、哦、等等。我就说坦白讲他的当然这个高虹安跟这个国民党齁、哦、林根人的这个选票有一些重叠性、嗯、这也不能否认齁、哦、就是蓝白之间事实上是有一些选票重叠。那我觉得他这样讲不是又再度去这个伤害、哦、这个蓝营的选民、哦、的心理 情绪。蓝营现在选民有没有很不爽啊？就是你之前这样子看不起林根人，现在要说马英九的死亡之握怎么样害他？ 人都是感情的动物啦，哈、哦，我觉得，所以他也会，我认为啊，也是因为这个考量，所以他赶快哈、哦、就马上道歉改口的嘛。道歉是好事啦，这要给他肯定啦。可是我要讲就是说，死亡之握呢，他的师父哦，不，他的党主席好了啦。事实上，过去柯文哲哦也曾经讲过，你知道，在2015年他在这个。因为备选的时候、嗯、也说他也在好像元旦升起的跟这个马英九握过手，他说他是什么死亡之握 VS 回春之手，这嘴齁、哦、就很糟糕啦，嘴巴就是很糟糕嘛。然后可是他当时就讲了，他说我不会再讲死亡之握了、哦嗯、那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他提名的这个高虹安、哦、在这个新竹市长选他又犯了这个错误，我觉得这个对他都一点帮助都没有啦、哦、那我觉得这个你看就是说他要强调学历要强调什么我觉得都 OK 哦。可是我说你越强调学历，比如说那个柯文哲老师在讲他是这个理工女，嗯，理工女，可是你讲那个死亡之后变成什么，变成迷信女，嗯，对不对？所以这个跟他的人设就不断的在冲突，嗯，包含我也认为过去我认识虹安，我也觉得他之前形象不错齁、哦、之前不管资策会的事情齁、哦、论文的事情我觉得有瑕疵，但是也不至于要到民进党叫无限上纲要修理他、嗯、我也觉得我也帮他讲话。可是呢就是这一次这个助理费的事情我就讲了嘛，因为罪证几乎啦齁、哦、确凿，就是说这个证据太扎实太多了，可是这个事情他却没有很勇于来面对。我觉得你越逃避事实上这个问题会越大而不是会消失啦齁、哦。那这个当然我也希望司法勿往勿重齁、哦。那民进党在处理这个过程的时候也不需要我去这个给人太多的联想齁、哦、或遐想说啊是不是有这个政府介入国家机器介入等等啦、啊。最后司法来判定，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大家会看到你的态度。嗯，甚至是影响到你的选情吗、嗯、 好，所以要请教一下任俊哥、哦、因为你看到、哦、他握到死亡之握，他今天发现风向不对劲了就赶快来道歉，那助理要你道歉你怎么一直都没道歉呢？所以是不是遇到选票好像就可以转弯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些事件来讲，比如说像他今天讲这个什么死亡之握，好像我今天看到他立刻道歉，而且他不只跟马英九道歉，他还跟马迷道歉，你知道吗？那代表什么？他很清楚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失言会影响到的东西叫做选票。嗯，那这也我觉得他这个道歉方的这个对象，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落实了，就是说他的选票结构有一大块应该是来自国民党。那否则他干嘛去跟那么在乎的这件事情、嗯、说我就是开了一个玩笑话，但他讲说这个叫做不得体啊、嗯、但是他愿意道歉，我觉得可能对于马迷或者可能对指责来讲会觉得说啊他道歉了然后就原谅他这样子喔、哦。但我认为这个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当然虹安一直想要强，高虹安一直强调就是说他其实是从小到大然后都一直是被肯定的、嗯、所以对于这些东西我认为他内心觉得那个就是叫做被抹黑被怎么样。可是你刚问的那个问题很有趣哦，就是说那他现在跟马英九道歉这是一件事情、嗯、那在这一段时间被那些认为说被压榨被苛刻的助理，高虹安其实从头到尾都认为我没有错啊、嗯、你刚刚看到那一大段的那个说法， 对 就薪水就进了他个人薪资账户啊、嗯嗯、啊他用要怎么用我管不着、 哎、 你是管不着但你用得到， 对啊， 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他怎么用，他如果今天要捐给任何一个人，我们真的没权利管、嗯、可是当他今天捐的那个对象就是只有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就是锁定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而且你这是一个使用者，我都很难理解啦齁，就是说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因为在座其实有委员嘛，那也有那个指责也当过非常长期很资深的一个国会的助理的身份嘛。 就说大家都不会觉得奇怪，说哎，办公室有一笔钱呢，然后就是哎，反正我不管，反正有钱我就报。而且你知道那个报的东西，你知道我其实很多朋友在讲说，尤其女生的朋友，因为她报的那个账其实是有一些是非常私密性的物品啊。就理论上来讲，那种私密性的物品，你要么就赶紧去买嘛，赌会力气给我走力去买嘛，那你叫助理去买，助理当然不愿意自己出钱啊，那所以助理才会拿去报账嘛，就是那个逻辑很好算嘛，就是说。那如果是这种私密性的自己要使用的这种物品，但是却出现在这个账上面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但商报总主笔现在也笑说，那个时候林根人啊，他看不起林根人的时候啊，国民党都没有要求高宏安道歉，结果这一次死亡之祸说、高宏安你立刻要道歉，哎呦，这也是一个高下立判的感觉吗？ 而且我认为这个其实真的是选战要到了啦，就是说因为你到接下来越接近投票日，那参选人真的是不能犯错嘛，而且再来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在过去一段大段的时间啊，齁，对高虹安其实态度是友善，相对友善嘛。 所以林根人被污流都没有要进 去。因为你看他的主目标还是对到民进党啊，所以讲高虹安不对之外，一定要回来骂两句民进党，就说哎，你看你民党不要怎么操作，不要怎么操作。可是看起来这整件事情真正的纷争其实来自于高虹安自己的办公室。所以我其实老实讲齁，高虹安的那些助理们其实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不是外界造成的今天你不可以去怪罪说哦，是因为有个吹哨者，不管你怎么吹哨者报备啊，还是什么都 OK 啦，你跟人家就是个名词嘛。就说你今天就认为说他们今天来压力，其实因为这些爆料的人吗？不是就有点像是民众党认为说今天你们要回党吗？你们要整个灭党吗？但是你没有去想到的是，今天质疑的或者去送案的，其实都是在民众党里面待过的这些人啊。 对啊， 你又讲人家说哦，他其实已经贵他固啊，他那个年代比较久远。就张一山就出来讲说，哇，我们该理亏能杀你了啊，两三年你就讲我叫做年代久远啊，民众党才成立几年。所以我就想，这整件事情其实都是一个逻辑的概念啊。所以我老实讲，我觉得高虹安其实要真正要面对，其实我说实话。很多助理，我们也认识一些助理啦，我们也大家怎么可能都不认识？办公室里面的助理大家互相流通，你怎么可能不认识别的办公室的助理？多数人其实认为这件事情，其实高虹安真正应该好好面对的是他的助理，不是只有离职或是还在现职的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不管他基于是说他怕被恐吓，或者我讲真正走立马无法惊啊，讲下面去用空啊，安怎啦？他重点在于是他们认为这件事情真正该处理跟面对的是高虹安。可是当你第一个时间推出来，就是那是助理自愿的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让他们愿意乐捐。你有没有发现高虹安其实几次讲的点有时候他讲的回的都不太对，你知道吗？一下又说什么哦，他不知情。 问 A 答 B 又对不起来。 被人家讲说啊，你有签名的时候又说啊，这是我的权利。啊，你既然有签名，你知道你的签名啊，你为什么讲你不知情？哦，没有没有，我签的那一份跟你们讲的那一份是不一样的。阿加虎子啊，我就讲啊，那些你的解释的话，你只知道对办公室有笔钱，你可以去申请，你们可以去用。那至于钱怎么来的，你们都不在乎。那如果今天立法院的制度真的这么荒谬的话，那我讲实话，那立法院也太可怕了吧？但问题不是嘛？现在看起来所有的状况只有出现在这，所以我其实真的觉得啦，哈，现在看起来都这么负面。我现在讲的那么负面的意思是说，传出来高虹安办公室有去跟助理沟通的，如果都是这种很可怕的这种沟通法，哦，你要小心哦，你要怎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看起来有也是有人具名出来讲说，对他们还是就拍影带啊或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其实高虹安真的该面对的是他现在的助理。你私下或是怎么样，真的给这些助理一个道歉。我认为有一些人其实在等的是这个啦。 好，但现在看起来荒谬的好像不是在立法院里面，而是在民众党自己哦。因为包括刚刚呢，柯文哲说了，下令立委呢提供助理给民众党用，这个不会犯法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高虹安的助理费一直还没有讲清楚哦。没有想到赵少康居然跳出来说，就算高虹安强迫助理捐公积金，也没有犯法。哇，子哲哥，所以以后我们要去这个，有人要去国民党里面应征，是不是也要小心了呢？ 没有啦，我觉得当然尊重赵大哥的说法啦，齁。那可是我觉得这牵扯到几面啊，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是不是自愿，齁。就算是自愿啊，这个跟社会经验法则恐怕也不符，齁。我是说大家作为一个员工都希望老板多给钱，大概很难会有自愿说啊，这个老板给我5万块，我再拿3万给做公积金，哦，给老板做这个办公室使用。这个看起来与经验法则恐怕不符啦，哦。那第二个，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自愿， 可是我们还有什么相关的法律啦、嗯、比如说那劳基法为什么要规定说有最低工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这个老板一定要给你这么最低的保障、嗯、就是这个因素嘛齁、哦。所以我觉得啦齁、哦、当然这个高鸿安这个事情齁、哦、我比较说因为我自己做助理这么久我特别感同身受啦齁、哦。就是说你想想看这些账目齁、哦嗯、都是他自己办公室、嗯、而且是尤其是管账的通常都是拜这个老板比较能信任的啦齁、嗯哦。所以我同意刚才大家的说法，就是说其实他除了说违法以外，他另外一个层次是说你跟助理间的关系，就是助理这个是不是这个安逼民反齁、哦、对啊，就是对于过去的这个薪资啊齁、哦、这个被或者说被苛刻这件事情齁、哦、有一些很多的情绪反应。不然我觉得齁、哦、如果只是一个助理或者说只有一张账单齁一个账目恐怕都不会造成今天这么大的伤害。今天是一个我要说是一个系统性的爆料啦齁。因为有人说是核弹性的齁。我要讲的就是说确实他不是只有一个助理，恐怕是很多个，而且是长期在做这个。所以的确他还是得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回去应该跟赵大哥讲说不可以这样讲啦，哎劳基法这不就是违法了吗？好，我们要请教东豪哥，因为包括赵少康现在这样讲。那蓝白现在完全一条心吗？对于助理难道可以这样苛刻吗？好，柯文哲就说了，下令立委提供给助理给民众党使用，这个不犯法、啊。哎，怎么搞的？大家都说不犯法哦。 这个会有问题哈、哦。立委的助理哈、哦、去支援党团，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立委的助理啊、哦，你能不能就说，如果是代职代薪跑去党部工作，这个会出事的。 因为你拿的钱是来源是不一样的， 因为是公款的、啊。就这个事情很简单，你只要去想一件事情哈、哦。如果国民党指责你，比如在立法院当助理，结果你的老板叫你全部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做 O 不 OK？ 如果同样的，你把那个国民党三个字换成民进党 ，O 不 OK？ 早就被抓出来讲了，好不好？ 对，柯文哲的法律观念是非常浅薄的，嗯、他事实上常常搞错法律观念的、啊。所以柯文哲所讲的这句话，这些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所有今天柯文哲为了高鸿安讲过的话，我们在明年你都会重新再听到一遍。嗯、为什么？他要当总统。嗯，你只要想一件事情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法律的部分， 11月26号大家认真讨论。11月26号之前呢，认真看戏，看什么戏？看高鸿安连续剧。柯文哲的部分很简单，如果高鸿安的做的事情是对的，立委助理、公费助理可以高薪低报。立委助理、公费助理的加班费可以拿回来当办公室的公积金。如果柯文哲认为这都对的，明年请他再讲一遍。嗯，加班费这件事情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事情。随便你到路边去问一下，你会不会要捐自己的加班费？这个事情你不要挑战全民哎、欸，这是 ABC 的问题哎、欸。可是呢，今天为了高鸿安，为什么？因为高鸿安一个人会拖垮了所有的台湾民众党。讲一句笑话、嗯、朋友跟我讲，在农业县本来很多人不知道有台湾民众党，因为一个高鸿安、欸、他们知道有个台湾民众党，还知道有县议员候选人。可是你想，克扣这个助理的薪水、嗯、然后还要连加班费都要扣，还全部都拿走、嗯，这个对于台湾民众党的县议员候选人，嗯，这是好事吗？回过来讲，嗯，那我如果是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我如果是约聘雇人员，哎、欸，扣加班费是合理的，是合法的，那约聘雇人员是不是比照办理啊？嗯，我还没讲到公务人员哦，更何况公务员，我看四少猫也写了、啊，嗯，我们公务人员都会调薪啊。每次调薪的时候，你的加班也会调哎、欸，那全部都变公积金哦。嗯，我一个月领你3万多4万块的助理费，我还要捐加班费，然后你跟我讲你照顾年轻人，拜托、哦，选举啊，其实最后剩下一个礼拜多一点哦。嗯，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命定了。嗯，因为我怕。中选会跟 NCC， 所以不敢讲。500万很贵， 对，好， 500万很贵， 所以大家也很怕这件事情。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挑战那些基础。 没错， 你告诉我，你很重视年轻人，嗯，然后你又要他把加班费捐出来，然后捐的时候你就说，我管不到你， 然后甚至为了帮高虹安讲话会讲不爽不要做，嗯，拜托，嗯，这样子你真的可以说服老百姓，嗯，比大家当主人是什么时候，就是11月26号那一天呢，欸，嗯，这件事情再讲不好听点你知道吗，这些事情对那些竹科的妈妈竹科工程师的女朋友们，嗯，多气愤，嗯， 好，所以现在呢高虹安已经变成网络的讨论话题了嘛，大家都在讨论诶新竹市的选情，我们就要请教静怡委员，因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好，高虹安现在呢大家都说了这个证据已经都在了嘛，但是问到了朱立伦，朱立伦第一说下架民进党是目标，也就是说他没有在管选情的意思了吗？好，这个是来自于说是蓝营内部的讯息，有时候是转传新竹市议会议长许修睿议长的讯息，但是里面呢哦这个让大家惊呆嘞！他下面写说什么呢？十月底呢，求助于我本人呢，也不遗余力的为这个林根人站在最前线哦，也协请了竞选团队、地方团队加强对林根人的辅选等等等。但林根人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错误的地方，让竞选团队很难继续运作辅选，跟本人想法已经背道而驰。所以希望各位市民可以选举最好的市长。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其实这次的选战，第一个朱立伦主席讲出他的所谓政治上面选举的目标就是下架民进党，你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不需要给新竹人比较好的生活，你不需要跟新竹人讨论政见说我要给你什么样子的交通建设，新竹接下来这样的发展我新竹市会有什么样子的规划，是为了比方说妇女，为了孩子，我是觉得这样有点可惜啦，齁，那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其实大家都在看林根仁候选人，就是说林根仁议员他刚开始他之前打因为很辛苦嘛，因为高虹安委员很有话题性，嗯，那现在的选举地方选举要能够上媒体有话题性的很不容易，那相较于这个人的外观或者是他的所谓特殊性来讲，他很难被讨论，所以我其实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啊，在一个多月前高虹安委员去台中市跟我们的卢市长两个十指交扣啊，这件事情就让全部的人想说，所以你们国民党到底是想不想选赢选举啊，还是你们其实根本就是放生林根仁嘛，那 放生，嗯， 我觉得其实以这样大家都现在都想讲说他休更了嘛，因为没有再继续，你可以不要继续攻击高虹安，可是你至少要出来表现出那你的政见哪里比高虹安委员好嘛，因为他在选举啊，嗯，可是十月底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揭露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之后，很快的在一个礼拜大家觉得说哇接下来这个新竹市的选举终于第三个候选人有点反应了，有动作了之后他很快就收回去了，嗯，然后还有几个资讯嘛，高虹安委员他那天不是大咧咧的带着他的这个针头 对 去新竹县 找杨文科， 跟新竹县现在国民党的县长杨文科一起去见宣明志吗，嗯，所以国民党到底在做什么，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内部的这个资讯就不太意外，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其实也是只有一个目的，我不没有在跟你比谁的政见比较好，我没有在跟你比林根仁在地方有六届议员的这个实力，我就是纯粹就是我跟柯文哲合作，我拉下一个是一个，我是觉得选举的政策来讲，选举我们不太能够接受是这样的事情啊。那国民党到底他的战略是什么，现在到最后这一个礼拜单纯在林根仁这一边，就在新竹市这一局你看不太出来，嗯，再回过头来以这个民众党的策略来讲，你在台北市那边柯文哲市长对黄珊珊副市长的态度你也看不出来，嗯，所以还是回到我觉得在大概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前就有人讲说，所以所谓的蓝白合那时候不是在谈这件事情吗，大家觉得你选举去讲这个东西没有不太好，不是很合理，可是现在看起来还是这个态度嘛，那林根仁我觉得至少啦，我觉得在当初那时候林根仁议员他出来选市长候选人，他出来选的时候，他当时批评高虹安的时候，诶他的稿子写得很好哦，他的态度梳理得很好，讲话也很清楚哦，大家觉得说其实诶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行政治人物他还不错，嗯，可是很快的他是被谁把他的策略压下来了，他是被谁要求你的选举就，嗯，点点啊，鬼得后啊！现在权力 内部的一通电话就被摸头了。 对，而且权力相挺高虹安嘛，嗯，你看连这个赵少康先生他都讲出那种说他要捐就是捐啊，你不爽就不要做啊，连这种话都说出来。所以这几个讯息你都可以看到，最后这一个礼拜，好，以我来看，我应该不会看到卢秀燕市长对于当初他牵的是高虹安的手这件事有任何 反悔的意思， 哎，表现的态度、哦。那我相信接下来这个礼拜、啊，大概就是蓝白合全力拱他了啦。 好，请教子哲哥，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哪一个讯息？ 许修睿的议长他内部传了说，林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错误的地方，本人想法已经跟他背道而驰，意思就是 say goodbye， 是不是？ 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个讯息，我没有办法证实，对啊， 没有办法证实， 对啊，我们， 所以你现在还不晓得有这样的情况？ 没有啦，要看这个讯息从哪里来的啦，哎、嗯欸，这个我不晓得。不是，第一个我要讲就是说，确实，当时许秀瑞这个议长，还有林正哲前市长，当时不知道还记得吗？哈、哦，他出来就是说，对于这一个高虹安，哈、哦，是不是要继续打这件事情？哦，他们有表示一些意见嘛？那我要讲就是说，对于选举而言，无非既然要选，就是要赢，就是要让选票极大化。我只是讲，我要讲强调，就是林根人打这个事，一开始就是他丢出来的，才有后续大家讨论的空间。 但是林根人是许修睿找出来要选的呢， 是 现在要做这样的讯息，如果是真的的话，哇塞！ 没，你讲的是 最亲密的战友。 没讲的，不，我认为大家一定全力相挺这个林根人，大家都希望他赢，只不过赢的方法，赢的方法是什么啊？哦哎呦，民进党不要得便宜又卖乖啦，不是林个人开第一枪，你们大家现在还讨论什么啊？ 我看懂了。 然后再来我要讲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我，但是党中央尊重地方、嗯嗯、哦，就是说他们选战的节奏跟步调到底怎么样，怎么打，嗯，打到适可为止、嗯、哦，打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选票极大化？这个是策略选择啦，我们不会去听那个民进党这欧龙谁的哈、哦，这边见缝插针什么，我就觉得就按照林个人自己的步调。但他上礼拜也到立院开的两场记者会，我记得就打市政的议题嘛。质疑这个沈慧虹、哦、那个大新竹车站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他自己选战接下来的议题的攻防嘛。 那请教小芳姐，如果这个讯息是真的的话，那看起来弄林根人的其实都是国民党自己人啊。 许秀瑞是针对这个传闻啊，他自己有否认了、啊。我刚刚有看到他自己有否认，可是呢，我现在看懂一件事情啊，是说为什么高虹安在昨天晚上莫名其妙跑去找馆长，然后捅了一个马蜂窝，就是讲死亡之握的这个事情。以高虹安刚才猫猫也跟我们讲，高虹安过去呢是打死不道歉的，那个塔绿班宁可哭一个礼拜，二十多天之后才勉强出来回击的哈。那为什么他今天早上就道歉？然后国民党为什么哈今天早上要求这个高虹安道歉？其实是搬了一个红地毯，铺了个红地毯，然后搬了一个台阶给高虹安，赶快公主你下来吧，你下来以后你赶快道歉，以后我们蓝营的票才能够投给你，我们林根人才能够被气得干净。所以这个就是气干净的一个证明嘛。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前几天他不是这个带着针头跑到这个竹北吗？他要的是竹北跟杨文科跟林维洲，这个也是这个他们内部民众党自己内部林冠年讲出来的消息，哪有自己是这个民众党的新竹跟新竹县的这个党部的主委，可是呢动不动就跑去跟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站在一起，所以这样子你全部都斗在一起了。原来国民党跟民众党在新竹跟新竹县两个是要交换的，那你从他道歉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所以大家也说这个交换来交换去，因为倒数几天了就要投票了，你也不能这样讲啦。但是会不会高虹安的事件会有外溢效应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台北市长选战这一局哦，请教一下任俊哥。因为国民党现在就说了啊，陈时中你当时也有去中国啊，啊陈时中就说了，我当时是代表北医大嘛去做一个这个医学交流嘛，私底下就没有交流啊。好，现在呢黄珊珊跳出来了，你要酸陈时中到中国交流，结果黄珊珊给你打脸说啊，国民党去的不是更多吗？ 就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国民党的人或者蓝营的人要拿到中国去交流的这件事情出来做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人反对要有交流、欸、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有这么难 懂、啊、国民党很奇怪，那时候绿卡的事情也是一样，你们自己有啊，你们也更多啊，你们怎么都不讲，每次都拿这种来打呢？ 我其实所有在两岸的议题上面，其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包含是不同政党立场的人，其实没有任何人反对交流、嗯、但是只有一个会被讨论，叫做时机点的问题。也就是如果当今天我们已经穷尽了一切的方法，而且甚至其实我们也没惹事，但不断的要被拿来做文章的时候，大家会认为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应该在那个阶段里面去让这个所谓的对岸有一个错误的幻想跟一个想象的空间、嗯、过去到现在有讨论的两岸的部门都是这个、嗯、那另外对于国民党有被，因为国民党很喜欢讲说，哇你看你们也去啊，你们也去，为什么？这个层次不同嘛。 他会去质疑说国民党部分的人，我讲啊，不是所有的国民党的朋友，我现在指责就不是这种，说没事讲去抱大腿或什么的。可是他就是有人会坐在那边听讯，有人就是会在那边，人家说什么他就附和了。确实，这些人就是在国民党内，我不要用寄生这两个字啊，因为他们真的是国民党的党员，而且还有人做立委啊或什么的。就这些东西，其实才是在大家在讨论两岸的议题的这件事情上面一直在着重的那个点。可是如果今天要打这种混战说，哇，那谁谁谁，我跟你讲，那搞不好接下来就哇，你看你们那个谁也去过大陆旅游，啊，谁也去过怎样，没有意义啦，我这样讲没有意义哦，就说今天还看的还是叫做本质啊。如果他今天就是因为学术上面，如果他因为就这样，他就是去嘛。那如果他自己本身因为身份特殊，你是不是自己本身应该要说警觉，结果你说你也不在乎，你也无所谓。每一次大家所讨论的都是这个点上面哦，所以能够公开的能够形成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当然可受公平啊。国民党如果觉得说那今天要去操作这个谁谁谁去过大陆，谁谁谁去过两岸的什么东西，那这样子好啊，你看你们也是王八蛋，你们也是怎样。那如果你今天要这种方式的话，那我只能讲这个东西会不会被民众给接受。也就是说今天国民党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民众也没那么傻啦。哦，谁谁谁讲的说，你看国民党怎样，然后大家都通通都相信。上次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还讲到说什么美国那个前那个国务卿，国民党还去讲说，啊，你看你们都被骗了，你们是收到错误讯息，民进党讲什么你就相信。因为那时候那个谁，那个前国务卿不是还讲说，啊，你国民党什么两岸的立场啊论述或什么，国民党还去讲说你被骗了。我觉得大家没有那么蠢啊，大家多数的还是看你长期里面的表现，然后来作为论断。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里面去讲说，哇，你看啊，谁去跟大陆交流？我必须讲哦，很多人其实过去在学者或者他的这个身份里面，那个不分党派，其实那种交流都是非常正常的。我也没有看过说民党会去打说哪一个人，哇，你以前当老师的时候，你去那边大陆那边，所以我就质疑你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层次上其实不同。 所以我简短回就好了啦哈。吴起好豆腐。我是说这个事情我们是被动回应啊，齁，哦，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陈时中阵营不是在两天前而已吗？就主打什么这个万安在美国当职业律师的时候，他有处理到这个中资企业的，然后开始就对他扣红帽抹红，还这个什么开记者会等等。我的意思说我们当然支持正常交流，这是国民党一再坚持的。可是我一说当民进党要拿这个来抹红万安的时候，你当然就要被接受。这个我们同样对你以你的标准来检验你嘛。我举个例子，我刚才讲到时机点，我今天坦白讲我稍早发了一篇脸书啊。事实上这个陈时中去，他是北医的董事啦，去那边做商业投资，还有这个跟当地的宁波医院做什么交流的，我尊重。可是如果你要谈时机点，你知道吗？当时刚好是2016年11月25号是共机第一次绕台啊。他自己还是民，他不是现在才做部长，他在扁政府的时候就做过卫生署的副署长，还是前官员呢。我就是说，坦白讲，你如果我是说，要不是因为你要抹红国民党，国民党不会去拿这个来去质疑你。那换言之，我这里用同样的标准，那就否则的话，那民进党你就是双标嘛，是不是？ 子哥，你忘记夏立言了吗？好，重点 是我就是要讲夏，我刚刚觉得回夏立言了。 我要请教一下，你看哦，王定宇现在说。忘记了蒋孝严的事件吗？那怎么敢拿出这个来打呢？ 对啊，所以我觉得刚刚仁俊哥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如果国民党觉得跟中流，因为国民党也很喜欢讲说只有他们跟中国共产党说得上话，只有他们可以去搞这种论坛，而且他们还不一再的去逼问说，所以呢，如果你上任之后你就是不是就不去了等等，也就是在国民党的逻辑是他们有能力跟中国共产党比较紧密嘛，他们会常常去嘛，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别人能去的时候你怎么又批评别人呢？不过我要补充一件事情啦，事实上在马英九执政时期是台湾跟中国的学术交流或者是互访真的是最频繁到很离谱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说很离谱？因为那时候我在医院工作那段时间，你几乎全台各个大大小小的医院，每个礼拜你都会可能有什么大中国的某某县某某医院来台参访，某某县某某什么医院的什么书记来台参访。我们甚至曾经遇过学弟跟我们抱怨说，他在台北的某一个医院帮病人做检查，也是遇到中国的这种参访团，直接门打开就进来说他要进来看，然后学弟说不行，病人在做检查，因为台湾对于病人的隐私我们比较有那个要求，学弟说不行，病人在做检查。他们那边的那个医院的等于是带他们来的人就讲说，人家是中国大陆来的，人家要来看，为什么不能给他看？ 我一直记得，今天要讲这件事情，我要特别提。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医疗人员记不记得，在马英九执政时期，那个所谓的交流之多，而且交流没有关系，你交流是互相尊重。可是那时候交流的状况都会遇到的是，好像对面来了大官来，我们什么都要给他看，你要看什么我们就给你看，你要来，你要进诊间，你要进来什么都要给你。那个是那个时候非常严重，而且事实上多，而且很多医院那个时候被鼓励去中国投资，后来都赔得很惨回来。 好，所以国民党现在打选战变成要抹红陈时中，又是哪一招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要请教东豪哥，现在国民党要来抹红陈时中，这个是个好的打法吗？ 就是选战最后就是互相丢泥巴了哈。那么讲，从来没有，我从来不反对交流，但是我反对一件事情叫买办。好，买办这个事情，我的老师金溥聪曾经在国民党的这个中常委选举里面讲过。国民党有买办文化。那你在看蒋万安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他在美国当律师所经手的那些中国公司后来都陆陆续续出事。我用台湾的例子举个例子哈。我们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很多上市柜公司的会计签证一直出事，而且是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会计师。你会不会怀疑这些会计师掩护经济犯罪？后来这些会计师甚至被我们的金管会怎么样，把他的会计师执照拿掉，甚至还有人坐牢，有的人要罚钱，民事诉讼要赔钱。我讲的这叫什么？会计师在签证的时候，他对上市公司有一个责任在那里。那我就会好奇，蒋万安在美国服务的这些中国中资企业是巧合，为什么刚好他的公司都遇到了，他的会计师都遇到了？当然因为选举快要结束了，他大概不会回答这一题，可是这个对我来讲，我会永远好奇。 要牵得上线其实不简单哦。 因为他不是特别大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他，七八家公司都找到他，这个巧合是怎么来的？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又在美国挂牌之后，陆陆续续就出事，怎么一回事？他到底帮这些中资公司在美国挂牌的时候，你的服务项目是什么？你是怎么做的？我讲到还是一个，就是说律师、会计师这些职务，其实他要有一个道德，要有一个职业道德。如果你明明知道这家公司会有问题的时候，那个签证你还签得下去？其实我觉得事情很简单，它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是找到蒋万安这么年轻的一个的法律事务所？那为什么这些公司后来都出事？ 甚至爸爸其实跟中国关系， 他爸爸那因为是法院都已经判决认证了，所以他爸爸的那个背景，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些公司为什么找到他，是因为他爸爸关系吗？所以你会有问号，可是呢，我来不及知道答案。因为美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我们要请教小芳姐，因为现在国民党就帮他说了所谓的矽谷经验，他现在开始哦说蒋万安都是从底层做起的，好像跟我们过去的认知有一点点出入哦。 其实要不是他在辩论的时候他提到六次他所谓的矽谷经验的话，我们大概不会特别去琢磨在矽谷的经验，他也不会让曹新成曹董说哎他就是送公文的仙女嘛。这是在一家大的这个法律事务所，我们都看过美剧，那至少没有看过美剧你也看过 Johnny Depp 前一阵子的这个离婚，你也知道人家头牌的律师到底是怎么样。可是蒋万安他现在的表现像是那样头牌律师的样子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律师？一个年轻的律师可以在美国开立自己的事务所吗？而开立了自己的事务所是不是需要很多的钱？为什么你马上会有这么多的客户，而这些的客户全部都集中在中国的一些什么中国瑞达电源，然后什么宝生钢铁、邢台钢铁、黑龙江维康生物科技、青岛红冠皮鞋，这些企业为什么会找到你一个初出茅庐而且刚刚啊才拿到律师牌没多久的？而且为什么这一些的这个公司没多久在美国的证交的相关的记录当中他们纷纷的就被下市了。那他们的经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再回到这是蒋万安你自己提的矽谷经验。那我们现在要回来你的什么叫底层经验，我们现在看了也觉得蛮可怕的。你撞到了这个老太婆就是老婆婆，然后你是发愣，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你希望台北是用深蹲换公车票，那或者是什么冷气 公车 再买 公车预约 公车预约然后 这些呢，其实你如果坐过公车，你不会去这个用深蹲换公车票或公车预约。你如果啊真的是家里面有冷气，你会知道这个冷气最重要的是电费，那你不会说是以租代买。所以这些表示你真的没有台湾的底层经验，你也没有我们一般人的庶民经验，这些跟蒋万安才是有距离的嘛。那蒋万安你为什么要特别拿来说嘴这些？